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唐三的能量传输之下，阿银巨大的草叶不再分散，而是完全聚拢在一起。每一片草叶中不仅蕴含着庞大的蓝银皇能量，甚至还拥有着部分海神之光的气息。草叶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竖起凝结成一个直径十米的大茧，金光通透闪亮，庞大的能量波动完全内蕴于草叶内部。 这是 爸，这是魂兽进化十万年的标志，等妈妈破茧而出时，她就会重新回到十万年级别。同时在这由他本体能量形成的大茧内，他也又有了做出选择的机会，或者成为人类，或者继续做强大的十万年魂兽。 阿银会如何选择毋庸置疑，他已经有了一次修炼为人的经验，这一次的觉醒后会变成怎样的情况，连小五也说不好了。毕竟像阿银这样修炼两次都达到十万年级别的情况，他也是第一次见到。两天后，唐三从修炼中清醒过来，这十几天的时间他不断将精神力用光在恢复，感觉上自己的精神力似乎变得更加凝厚了几分。金色的大茧依旧在闪烁着淡淡的光彩，这个进化过程需要多久谁也不知道。唐昊就坐在大茧前等待着，眼中时不时闪过焦急的光芒，他心中的急切感愈发强烈，眼看着那金色大茧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妻子。唐三一睁眼就看到了近在咫尺的小五，他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正一眨一眨地看着自己，长长的睫毛卷曲上翘，长发披散着垂在地面上，就像是黑色瀑布一般。来到这里前后相加也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唐三在帮助母亲恢复修为的间隙，和小五将大明二明的尸体葬在了冰火两仪眼另一边。虽然明知不可能，但小五心中还是期盼着这里的灵气能够带给这两位森林之王一丝复活的机会。在唐三和父母的开导下，小五的情绪已经好了许多，虽然他内心的伤痛仍在，但他不希望唐三看到自己不开心的样子。此刻看到唐三已经修炼完毕，小五乖巧地投入唐三怀抱之中，他那长长的黑发就像是丝被一般遮盖着两人的身体。 哥，你醒了。 小五。 哥，你知道妈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吗？ 连你都不知道，我就更不清楚了。但能量既然足够，妈又曾经有过突破十万年的经验，应该不会太久吧。 哥，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这落日大森林中魂兽也不少，说不定能够找到适合你的。你的蓝银皇就剩下四个魂环了，光秃秃的真难看。 小五，我还没来得及问你，你现在的魂力是多少级了？虽然这几年你的身体与灵魂分离，但毕竟服用过两大仙品药草，尤其是那株相思断肠红更是效力极大。虽然你修炼的没我多，可就凭借着这株仙草，你身体的强韧程度就不在我之下。 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魂力是多少级，我现在是70级的瓶颈。我从十万年魂兽修炼成人，前六个魂环是不需要猎杀魂兽的，等到了70级我就真的成人了。而且在那两种新品药草的作用下，我成就人形还要早一些，现在也需要猎杀魂兽获得魂环才可以。感觉上魂力应该不止70级，但具体有多少我也说不清。 那我们就去落日森林里转转，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吸收十万年魂环或许有些危险，而且也不太可能找到十万年魂兽，但五六万年的魂兽魂环应该是没问题的。等你拥有了武魂真身，自保能力也就更强了。哎，可 可惜啊，我们手里没有神赐魂环。 我的顶级一考可能是因为灵魂与本体分开，所以奖励一直都是在叠加的，要等你完成了海神九考后才能获得。你现在第八考还缺少十几个魂环和一块魂骨，妈现在处于进化状态，我们就在这里找找，有合适的也好帮你加上魂环，早日完成第八考。 好，小五，我向你保证，我所猎杀的魂兽一定都是那些特别邪恶、拥有主动攻击性的，而且绝不滥杀，好吗？ 我相信哥。 唐三拉着小五站起来，熟练地从24桥明月夜中摸出一把檀木梳，为小五梳拢着乌黑的长发，随后摸摸小五的头。他当然知道小五是因为自己复活他失去了五个魂环才说要去猎杀魂兽，实际上曾为魂兽的他最不喜欢看到魂师猎杀魂兽。小五背对着唐三，但眼圈却已经红了，大明和二明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说就只有唐三这一个亲人，唐三对他的好，对他的爱，正在潜移默化地溶解着他内心的悲伤。一会儿的功夫，整齐的蝎子辫已经编织完成，尽管是编成发辫，小五的长发都险些要垂到地面上。他眼中的红色已然褪去，转过身向着唐三嫣然一笑。 我们跟爸说一声就走吧。 好， 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去吧，注意安全。 哎， 唐三拔出旁边的海神三叉戟告别父亲，飞身而起，翻过山顶来到了落日森林之中，脚踏实地，两人手牵着手向森林内部走去。唐三并不急于去猎杀魂兽，这是小五复活之后他第一次带着小五漫步在森林之中，这种感觉极为享受，他并不愿意用杀戮来打破眼前这份宁静。小五与唐三心意相通，柔顺地跟着他，他们的身影渐渐没入了茂密的森林之中。走出不远，小五忽然停下脚步，看向唐三。 哥， 嗯， 亲我一下好吗？ 小五。 唐三只觉得热血直冲顶门，灼热的目光从眼眸中喷吐而出，他内心的情感再也控制不住，吻不断落在小五的额头、发鬓，还有吹弹可破的俏脸上，最终凝固在他那娇嫩粉红的唇瓣上。这一刻，两人的泪水几乎同时顺着面庞滑落而下。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生离死别，他们终于能够在一起。这一吻，仿佛要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谁也不舍得分开。这又是纯粹的一吻，没有任何情欲掺杂其中，只有浓如实质般的爱恋。不知过了多久，突然灵魂上的触动令唐三从爱意中惊醒，搂着小五的娇躯横移而出，一抹黑光从他先前所在的位置一闪而过，同时那黑色的光芒快速延伸，追着唐三和小五的身体而来，那是一道道锐利的黑色尖刺，上面带着浓郁的黑色气息。唐三带着小五在空中接连转换了几次方位，可他却依旧追了上。强横的能量波动刺激的空气发出一阵噗噗之声，所过之处地面上腾起一股股刺鼻的气味。 这是地穴魔蛛的穿刺技能。 哥， 没想到进入森林之后我气息内敛，反而招来了这不长眼的魂兽的攻击，还是一头修为相当不俗的地穴魔蛛。小五，送上门的大礼咱们没理由不收啊。 听你的。 好不容易能够和唐三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竟然被一只魂兽打扰，就连小五的脸上都闪现着愤怒之色。而惹怒小五的后果只有一个，进阶不久的千手斗罗唐三会直接转化为千手修罗。 哼。 唐三在半空中旋转回身，海神三叉戟直奔那追击的地突刺砸去，呼的一声，没有任何悬念，那地突刺瞬间粉碎，唐三也随之带着小五落在了地面上。 海神三叉戟在地上重重一顿，轰然巨响中大地巨颤，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在对方发动攻击的那一刻，唐三的精神力就已经找到了这只地穴魔蛛的所在位置。强横的能量波动瞬间爆发，轰的一声，一团巨大的黑影被黄金三叉戟那绝对的力量硬生生从地面下震得飞了出来。正像唐三的判断那样，那正是一只地穴魔蛛，还是一只体型格外巨大的地穴魔蛛，身长足有五米开外，比一般的圆桌还要大上几倍。漆黑的甲壳上闪耀着灰色的纹路，下腹部极为膨胀，那里存储着它的蛛丝和能量。闪烁着幽幽蓝光的小眼睛惊骇地注视着唐三和小五，显然他现在也知道自己这回是撞上铁板了。不过这只地穴魔蛛的反应奇快无比，身体被强行震出来，本体还处在麻痹之中，它就已经强行调转身形，尾部一甩，一大片金灿灿的黄光朝着唐三和小五笼罩而至。正是地穴魔蛛的绝学蛛网囚笼，与当年唐三吸收魂环的那只万年地穴魔蛛不同，眼前这只地穴魔蛛发出的蛛网呈现为黄金色，通透而明亮，一瞬间展开时竟然给人一种遮天蔽日的感觉。 看来这只地穴魔蛛绝不是万年级别那么简单，虽然它不可能是一只十万年级别的魂兽，但也不是地穴魔蛛那种级别，应该是修为超过了五万年的地穴蛛皇。它那蛛网囚笼的威力至少是以前那只地穴魔蛛的五倍以上。太好了，这次回来之前我的目标就是万年魂兽，凭借万年魂兽形成的魂环来补充自己身体所需的情况下，自然是修为越高的万年魂兽效果就越好了。之前为了救小五而消失的五个魂环，除了小五原形成的那个以外，另外四个魂环都必须要与当初猎杀同一种类的魂兽才行，没想到现在还真让我碰上了。这只修为不俗的五万年以上的地穴蛛皇自然是补充四魂环的最佳保障。 唐三一边暗暗欣喜，一边在面对扑来的黄金色巨大蛛网时，将右手握住插入地面盈尺的海神三叉戟，以它来支撑自己的身体，骤然翻转起来，左脚迎着那黄金色蛛网踢了出去。 嗨！ 强烈的红光从唐三左腿处绽放而出，红光闪烁，惊天斧刃倒卷而起，只听刺啦一声脆响，那极其坚韧的黄金色蛛网已从空中一分为二，化为两片，远远地飞了出去。那地穴魔蛛的本命技能虽然强大，可他面对的却是唐三邪魔虎鲸王十万年邪魔左腿技能虎鲸邪魔斧。要知道现在的唐三是有着单独击杀十万年魂兽能力的，这只五万余年修为的地穴蛛皇在他面前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